想念你，直到再相遇，我会想念你。你不必担心，永远想念你，直到再相遇，我会想念你。

去新民歌，我来唱你来和多快乐。 失去爱人的奇妙。 左右都是你，盼着你，想着你，念着你，恋你，上下左右都是你，盼着你，想着你，念着你，恋你，往事点滴难忘记。 以为风儿都为他走。